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快就 咁再啦，系啦，好快啦。头先我哋第一節咧就继续讲翻咧，著名嘅评论员练月生喺信报专栏咧被该报以改版为理由咧而突然间就要停刊啦。事件引起咗好多嘅信报员工嘅猜疑啦，质疑究竟呢个系咪政治嘅决定啦。咁啊，信报先嘅创办人讲嘅林恒志先生咧，佢都罕有啊喺信报专栏里边撰文批评郭彦明嘅做法系轻率决绝。有辱斯文亦都好失礼。所以今日我哋用呢个嘅有辱斯文做我哋今次嘅 topic 啦。咁啊，信报总编辑原来郭彦明咧就以电邮通知练月增，就话八月十号开始咧，信报有新嘅改版，所以咧专栏就将要暂时暂停啦。林恒子今日就要题目就系香港大气候以人谋不藏，信报小气候不识人才为题撰文啦，就批评郭彦明咧虽然系有权啦，佢一个总编，我哋讲一篇总编辑咧系绝对。是有权人事调动啦，同埋作者去留，但是一个冷漠无声的 email 就砍断多年来是25年。OK， 25年关系老篇，无论是出于咩苦衷好，受咗咩压力，呢份轻率嘅决绝实在是有辱斯文，未免太失礼。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佢呢个郭彦明咧追上时代部分。你知而家咧啲后生仔唔翻份工迟到一个 WhatsApp 算噶嘛？佢已经系好好有 email 噶啦。 哇！ 咪咯，算系咁噶啦，已经。 即系佢唔系 WhatsApp 俾你，就话喂你唔使翻嚟捞 啦，唔使捞啦咁样，你执嘢啦。佢已经系俾面连接，可能第二个分钟就系 WhatsApp 算数添啦。 乜林恒子就话咧，如果而家佢净系仲系。如果仲是主持信報話咧，佢就話言論如果係觸及報社立場底線咧，都唔應該成為解除稿約稿約嘅口實，應該透過溝通同埋撰文，希望能夠達到信報容納唔同觀點的目的嘅，好緊要就話可能大家對一啲唔同嘅議題、唔同嘅睇法，我諗十個人十個都有唔同嘅觀點，係咪？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溝通，可以即係融匯大家唔同嘅睇法。大家記住媒體就係一個平台俾大家去發表意見，咁係咪一刀切斬落去咧？咁我覺得都有少少令人真係好詫異啦。咁其實啲記者都有追訪郭彥明嘅， 喂，阿 郭彥明就回覆傳媒社就話咧，佢話理解林恆子對嘅批評係基於通知欄上邊嘅規格失禮。嗱，咁佢就話啦，連月增一向俾人感覺就係一個咧闊達瀟灑嘅人，係唔應該拘泥於繁文縟節，所以先發出咁簡潔信息咧，就停止呢個專欄啫。所以佢覺得係咪合符合理咧？其實即係佢因人而異啫。咁啊，將啲記者就解佢啦。 你個人即係可能古板啫，係咪？我哋一生一代係咁樣噶嘛， 咁其實你覺得係咪？咁樣呢句説話就可以即係灑咗佢咧。 其實呢啲你講明同暗好明顯啦，你暗梗係明知係一個政治審查，但明佢唔可以咁講咯。哇！就是、因為你月增即係涉嫌之前，佢可能自己分析係講一句咩咧？暴力邊緣論同埋講呢個法理港獨呢樣嘢，可能觸及中央底線，咁咪喐你咯。咁呢啲説話唔講得噶嘛，係咪先？嗱，但係如果企喺一個公關角度，咁係咪可能就分鐘我就係、是？點解會用個 email 去掩蓋呢件事？應該點做好啲咧？即係如果調翻轉啦，你企翻阿郭炎嘅角色，我點樣去炒呢、這、一個即係信報一個元老好睇少少咧？調翻轉咁講，即係企翻 做都唔會係好睇嘅啦。 點做都唔好睇。 但係即係點咧？就話齋，你覺得要改版，但係聽我奇怪，喂，既然改版，其實一個完全於你不合嘅，因為連月真嘅專欄係咁耐都成為信報佢哋一個 top ten 最多人 click rate、最多人睇、最多 feedback、最 readership， 即係最多人睇嘅專欄。你想想如果你做生意你这个产品在这个铺头里面永远保持没有 number one, top ten, 你会不会随便突然间下个月就将这样东西拎走了不买呢？ 即好像你讲回之前我讲回都是印刷啦，譬如三中商这样有几本的雨伞书是很卖得的。在其他譬如说在天地图书馆在这个大众、top ten, top 五的、 佢偏偏就唔買，佢話商業理由。 係啦， 呢啲講唔通噶嘛，係嘛？ 即係就算你話即係牛頭角，純粹諗下，如果你係買街市，哇！依棵菜係最好嘅，依、這個可能叫新疆嚟嘅依棵菜，永遠都係最多人買嘅。咁你會唔會無啦啦將依棵菜唔會再賣？ Hey, 我去賣冬瓜啊！即係依個一個好簡單一個諗小朋友都明白的原因、啊。 即 係 明明即係好似話百佳咁樣，明明啲可樂好好賣嘅，我落曬架，因為我哋依個我哋改佢話改版啊嘛，我哋改下商場嘅間隔，百佳嘅間隔，汽水搬下位。但就不是可樂 喎，你好奇怪，既然那個是一個最受歡迎的一個專欄作家，咁再加上你話你29號就通知阿連月增，8月10號就改版，諗下你依個報章，你不是一個真係一個商場， 唔係而家唔係做份 part time 嚟㗎，而家唔係叫你喂分鐘阿強仔幫我去即係、就是、去做呢個跟車搬嘢嘅，咁啊好啦，就唔使翻工啦，我哋公司冇嘢做，都人哋一間公司都唔會咁樣啊，何況你一間叫信報，你一個係有信譽 嘅大型嘅一個傳媒機構， 你即係呢一個即係女士咁樣，本身佢做傳媒咁多年，即係做呢個人事管理都有一套，即係佢成日講啊嘛，即係佢個慣例點做叫合理數啊嘛，所以要真係講呢樣嘢唔合理數啦，話佢哋。 咁但係好似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有連鎖嘅反應啦。咁今日都見到另一件事，即係同呢個信誒同呢個嘅信報有關，不如講下，因為有個漫畫家。 漫畫家咧就係叫一木嚟，可能大家即係唔係咁熟悉嘅。其實一木就係邊個？可能大家熟啲佢大佬阿馬龍啊。其實佢就兩定個好似樣嗰個人嘅。其實阿一木已經係佢畫咗係幾多年啊？28年 啊，比呢個連月增喺信報佢寫過25年嚟，仲多3年。 但係其實即係點解阿一木其實都有徵兆？佢12年嗰時試過畫一張即係平大陸嘅漫畫咧，就抽起咗。咁中間佢又話啊，透過好多關係，啲人幫佢走走趯趯，就結果將漫畫可以登翻出嚟啦。咁而家結果都係一木喎，我頂唔順啦，我要自由。係嘛？咁咁佢唯有離開，離開即係一個咁有感情28年一個自己嘅地盤都離開，我覺得唔簡單嘅。即係同埋我哋畫漫畫嘅人咧，而家係好少機會，好少報章畫政治漫畫係好少機會。 而家係咪蘋果繼續有專子？ 專子啦，同埋阿 Kidman 啦，我啱啱頂佢一逢阿黃招達啦，同埋阿馬龍，其實都係呢班人，或者之後講阿陶之類，同埋 Cushion， 其實呢個本身你可以喺一個印刷媒體出到啲政治漫畫係咁多年，仲可以即係屹立不倒，你結果自己個地盤，我唔話28年，你會唔捨啲讀者噶嘛？即係你少咗嗱，可能而家你擺上網嘅話，可能話有好多 share 性啊，但係同呢個喺紙張印出嚟個價值唔同啊嘛，嗰啲係接觸到你網絡接觸唔到個讀者噶嘛，同埋我覺得呢一個決定係即係一目係肯定係佢嘅自由受到嚴重侵犯，或者覺得我真係。叫做心即係心灰意冷先走 嘅。咁阿一木其實佢喺信報裏邊有一個嘅漫畫叫做《眾人之事》啦，佢都發開咗個公開信，就指事件啊，即係今次連月增事件係提醒咗作者，報紙言論確實係有條紅色嘅線嘅，係要如假如呢條線係超越嘅話，立即被改版停稿。依、這個已經唔係我熟悉嘅信報，亦都決定咗由今日開始終止佢喺信報28年嘅轉載啦。咁啊，郭燕明咧就用短信都有回覆翻啲傳媒啦，就話尊重一木的決定，感謝他這麼多年的貢獻和支持。對於一木提及2012年時候才你說過曾經有一幅漫畫就是抽起的、編輯部呢真的沒有解釋原因，他就說當時他自己就未加入這個信報、所以就不應該算落他頭上面、但是呢就、我想一木都說他說、當環境變得令到評論者小心踩到禁區踩到地雷時候、紅線越來越多時候，為了自由我只要選擇離開，決定終止和這個專欄嘅刊載，佢話離開依個服務咗28年嘅信報咧，對一木嚟講係一件好艱難嘅決定。其實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哇！這個真係連鎖效應，即係等再等於做一排依個嘅明報事件啦。當即係老姜就即係離開時候啦，安如離開時候咧，阿姜離開時候，發覺佢下面好多人開天窗啦，去撐佢啊。因為覺得依個係依個唔係一件大家可以袖手旁觀嘅事嚇、即係你話即係他朝軍體也相同，大家都喺媒體工作，唔係話啊，大家保住飯碗咁就算。咁明白而家嗰個氣候，做媒體講實話，能夠去有批評有。一个咁有感言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因为就算你感言，究竟你上司会唔会即系 back up 你咧？你出唔出到街？加上信报呢几年系有网上版嘅，吓、国内都会睇到嘅、所以你发觉知道个市场。你已經不是香港的時候，你要俾大陸人看的時候，會不會可以將啲咁比較有觸及政治神經嘅，會唔會可以再出咧？ 唔好寫呢啲啦，我哋唔好去咁盡好冇啊！ 寫啲係學玩樂嗰啲咪仲好， 係咯，嗰啲係唔好啦，唔好寫嗰啲啦。但係問題即係你慢慢即係呢種叫白色恐怖咧，其實佢可能個老細唔使講咁多嘢㗎，同埋即係話你。 識做啦，你醒目啦咁樣，咁你自己咪有個即係自我審查喺度啦。 其實即係我都會好擔心，即係我諗從今次連月珍事件，再之前明報事件，或者先你再講翻，其實信報喺2013年、2014年咧都有幾次大地震。其實我會自己都可以察覺到傳媒喺我諗越近，我諗今年立法會選舉啦，到2017年嘅行政長官選舉時候啦，我相信呢啲嘅事已經唔會係單一事件。 喂，其實呢個你縱觀翻由而家即係梁天琦事件講起啦。到之前即係話廣播處入面即係有個又係翻版廉署翻版一個主任嘅副即係副處長又係唔升唔到啦，係嘛？咁一連串到之後，無線將一個前民建聯入面嘅人入去掌管呢一個港民嘅，其實你串串埋埋攞嚟睇呢個結即係信報嘅腐朽，只不過其中一步啫嘛，係嘛？可能嚟落緊嚟之後就會整治網媒啦，係嘛？其實你見到㗎，之後好多話巴士的報啊，即係呢個星島係㗎啦，做之後好多，譬如一個叫爆料報啊。好多好多就係針對住而家嘅傳媒做嘛，我而家可能按之前你有講 HK01 啦，佢慢慢越嚟越俾見到佢，當有一啲重要事件，譬如初一嘅所謂魚蛋革命，佢哋嘅社論就會同佢之前保持嗰個所謂中立倡議型嘅形象完全反轉啊嘛。 咁當然啦， 係嘛？但係問題就係 表面嘅嘢嚟啫，表面嗰陣覺得自己係做專題報導，咁但係幕後你見到好多事情，你見到佢走出嚟時候，佢係永遠就話好明顯，上次劉明基事件就一件好清楚嘅事啦。 口嘅影到佢。即是他太太同人在電話有所謂的桃色糾紛之類的東西，即大問題就是說你一連串這樣去整治一個傳媒的時候，咁你慢慢一個傳媒就冇人睇㗎喇喎，即係你所謂話之前都講過啦，好似即係呢個709大抓捕佢咁講啦，因為有啲維權律師抓即係捉咗百幾人啦，咁咪好得意嘅，有個叫趙威，有個黃宇，咁咪邊啦，以前呢就喺大陸，即係譬如你話喺鳳凰電視，佢哋要喺電視機，我認罪啊，係咪我錯啦，或者我勾結咩我個勢力？佢而家就唔止係大陸報紙，係香港嘅傳媒，星島東方咧，咁咪有呢個專訪啦。咁南早都之前真係即係一個 星島永遠都有獨家專訪㗎啦，個個排住都同佢做訪問㗎啦。 而家連南早都有，咁啊南早你知俾話馬雲買咗之後，因為佢一份英文報紙有份量啊嘛，連南早都有呢啲所謂嘅獨。加呢啲咁嘅維權人士被捕認罪消息，同埋早前 南組嘅政治版嘅記者差唔多全部起曬嘅。 點解起曬？即係炒曬。 全部離開曬，因為道義不同，不相為謀。 即係佢哋自己，我就唔做啦。但係問題相同一樣嘢就係啦，可能之前話明報、信報到之前，即係南組，譬如有啲人就話要我哋要堅守陣地，但其實係咪真係堅守陣地，定係為咗佢哋做咗個花瓶咧？定係代表我覺得？今次信報咁樣，我哋個個拉隊走曬，等你信告信報之後，唔會再妖言惑眾咧，定係我哋分鐘呢班人再集結一個力量，我再重新搞一份另外一個媒體，令到大家信報之前嘅讀者轉過嚟呢邊咧？ 你覺得會唔會有咁可能？ 而家聽聞有人想做緊呢樣嘢啦。 但你覺得機會大唔大咧？因為真個氣候真係而家係真係吹咗個寒風喎。 不知道寒風添，呢個風打得勁過之前暴風好犀利添，咁啊數到勁。可能之前你講劉俊圖俾人斬單嘅，直頭唔止係份工問題，可能係涉及一啲人身安全問題添。但係當然希望啲即係全體有江湖地位嘅部人會出翻嚟搞一份報紙啦，係咪？其實而家你蘋果都頂到幾耐㗎？你之前都知道啦，好多銀行啊、地產商抽起曬蘋果 報啊，係啊， 梁振英點樣我就要整治呢份報紙。仲有之前你話講政治報紙，又話雨傘運動嘅時候。他哋有啲大媽去圍佢哋，或者係火燒報紙三次，係成個貨櫃車報紙燒曬。好啦，咁之後報紙媒體冷處理，警方話又話冇證據拉唔到人。最離譜嗰次直頭有個貨櫃車撞黎智英屋企門口度砸，留低個褲兜喺度。喂，咁即係擺明踩場咗。但係問題就係、是、嗰時即係心痛一樣就係咩？你媒體人嘅時候，你同件事嗰、那個嚴重性，嗰、那個你哋嗰個聲音點解咁細嘅咧？啲人成日一句就係、是、最尾就係話：喂，其實。你是他啊！你要揾食，要供樓，要咩？要養妻活兒？唔係咁，其實如果你樣樣都賴到呢一點嘅時候，咁大家都係慢慢喺呢種窒息聲音，慢慢即係自己，即係好似一啲跳蚤咧。有個故事就係、是、原本啲蚤可以跳得好高嘅，你發一塊玻璃嘅時候，佢跳啊撞一次，跳啊撞一次，跳啊撞一次，跳啊撞一次，就算塊玻璃拎起嘅時候，佢自己都唔會再跳。我覺得呢而家即係傳媒就係走向呢個趨勢啦，即係大家變咗即係行蚤。 咩蚤話？ 行蚤，行嘅蚤乸，蚤乸會跳 的、啊。行嘅蚤乸， 係啦，即係冇咗你自己啱啱跳嘅本能，就因為你自己自我閹割或者自己滅聲太多。 但你知道很多媒體已經很 enjoy 種自我的閹割，亦都不需要別人幫他閹割。 我不需要 自己都自己閹割了一樣啫。其實你見到幾年嘅好多嘅大嘅報紙，以往咩星島、南早呢啲，大家都覺得大家都要敬重啊！呢啲係大嘅報章嘅自己報價，但呢幾年都成為某啲人嘅打手。其實是很心痛的、 啊、很心痛，即你做尤其是你這行，即是我們做一個讀者觀眾都心痛、嗯、即何況你是這一行這麼多年，即新聞界從業員，還有你件事即最離譜就是可能無線話花仔那個即七警事件、嗯、你又不是他新聞條蟲，我們應該用涉嫌的字眼之類嘛，即個錄音漏了出來啦，其實他面對這個寒風或者即所謂其實關公災難都關即一個傳媒災難嘛，即身為一個叫做秉持新聞專業，即不要講良心，只是一個專業，即是講真話的部人或者傳媒人，應該是怎樣面對這些即四方八面打壓呢？ 怎樣面對其實真的很問題，因為真的發覺好像挺無力的。但是等於見到連月爭，我今天看回其實連月爭他別了信報、嗯、他寫一段我自己都挺感動的、嗯、其實他今天都透過他都說他為什麼這麼多年即是在一個格子裡面寫、嗯、他曾經講過為什麼這麼多年都在信報寫這個專欄，就是說當然有一天那個政治氣候令到他不可以再寫的話、嗯，因為可能很多的專欄作家都會很多不同的報章會投稿，而可能他突然間某一個格仔冇了、嗯、他仲有其他格仔、嗯、但是為什麼連月爭他有一個理論，就是說他覺得我這麼多年是為同一個報紙做了25年寫這個專欄、嗯、當然他是定時或者不定時寫、嗯、但當我發現如果他的專欄不見了的話是很 office 的、啊、所以他為什麼堅持只是在這個信報裡面寫了這個25年、嗯、但由於信報這個窗口已經沒有了，於是他就在立場新聞寫了講就必了信報、嗯、我覺得他講的說話呢，我覺得是共勉之的，他說、嗯、多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傳媒、政界、學者、讀者、朋友、同事和一些素未謀面的中外人士、嗯、不少人對我感到不平，我都心領，但大家不需要生氣，其實他都不難過，反而感謝信報給我斷斷續續用了這個版面25年、嗯、我在信報寫評論由1991年開始到到今天剛剛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嗯、97之後特別在這幾年的氣候裡面，報紙還容忍我在專欄裡面大放一些不同的意見，直到上個禮拜他說有人一定幫我擋了很多風風雨雨、嗯、才令到我的文章可以這25年都可以在專欄出現，儘管今天去封筆他都是心懷感激。即是我看完第一段，他總共有成五六個 point、嗯、我看第一段都有一點覺得我很真的很尊重，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是憤憤不平的、嗯、記協啦、獨立評議人協會啦，大家都出聲都覺得、嗯、但反而我看到連月爭那種很有風度很亮節的感覺、嗯、即反而他全心感激，即是說他每一篇文章出得街、嗯、背后是很多人帮他挡了很多的、子弹挡、啊、了很多、可能舆论压力、啊嗯、上层压力都让他有25年出道、嗯、我想当中里面背后帮他的同事或者我会觉得这班人、你会觉得是不是你说 Joy 死了这么多年，你会觉得是不是要很烂强，看完这段之后发觉原来、嗯、剩下很多人仍然默默里面希望将自己的文章，就算我出不到我都很想你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是有一定的分量、嗯、还有很多人去支持的時候，所以我看到連月爭都用文章感激的時候，他就說不應該生氣，反而要感謝一個地方，一個格格可以讓他25年去寫他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會覺得我覺得損失的真的信報。 其實你剛剛你說他的說話，你可能大家覺得喂是不是這些公關說話來的，一些官話， 我不信。 我都不是，我覺得他主要發自內心，他真的感激，即是一些人剛剛他說、 啊、 即是擋子彈那些，即是你寫他文章，可能他寫一些他寫的東西不簡單，不是和稀泥，不是只是做政治分析，剛剛就是說暴力邊緣論，還有現在最講就是最踩界就是港獨、嗯、你看下想想即是那些人的力，即即係幫我頂子彈人幾辛苦先啦，即係綁喂你一份信報講港獨喎，你份報紙唔係入到，即係唔同話東方蘋果係啲平民基層睇，佢、 嗯、 仲去到一啲即係商業機構或者啲中產人士睇呢樣嘢。 係咪大部分都係啲知識嘅分子，即係唔係即係當然啦，佢嘅 target audience 佢哋主要嘅 readership 係、嗯、一啲可能係大學程度、嗯、或者得中產以上，因為其實依班人係最難去同佢哋去解依個嘅 concept， 因為佢哋一聽到依個 concept 就話：，誒、哎、揾錢最緊要，香港安定繁榮，大家努力做工， 家有錢揾，大家安定，小朋友讀到書咪得咯，你搞咁多嘢。但偏偏佢關於一啲好獨特，當然啦，佢嘅港獨理論或者佢啲嘅思維點樣支持本地一啲嘅團體，佢一啲可能理論你可以唔苟同，你唔認同，但係佢有佢自己睇法。 同埋即係你佩服佢喺呢個時勢呢個時局，有呢個勇氣講出自己呢啲即係嘅意見先啦。同埋有頭啱啱你話齋，就係唔敢再講啊嘛，即係你見佢今次。一個一個人倒，即倒下啦，即講港獨議題嘅人係嘛，都全部受到打壓。你估佢自己唔驚嘅？佢仲頂住壓力寫咁耐。佢而家係因為受到上層唔俾佢寫啦，夾硬 cut 先至唔寫啫嘛。係嘛？我覺得呢啲人，即我哋呢一代咧，都要好少少會見到呢啲人存在啦。我覺得可分咗我哋下一代唔會再見到呢啲咁多，可能就係得我哋見到網上嘅寫手啊，會睇 Facebook 睇啲文章啊。但我覺得係咪即係一個時代？啱啱我哋講啦，係咪一個即叫全體？即係一個傳統嘅傳媒，而家去到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臨界點，一個陨落，去到呢、這個一個係一個 milestone 嘅標誌性事件，就係、是、呢件事啦。 嗯。所以咧，我見到佢喺七點，佢用咗七點去講翻佢今次離開信報嘅少少嘅感言啦。咁有人佢都話啦，佢唔同意言論自由已死咗嘅講法啦。啊，佢話自由屬於人性嘅本性嘅最基本嘅需求咧，外力打壓僅僅係增加咗行使自由嘅代價。咁所以其實佢都好清楚，就算話而家嘅情況好似真係好差，但係佢仍然都好有信心。佢就話活在暗色嘅黃昏，依然。大家都會講人權、法治、民主依三個綱領，因為我哋喺人性嘅基因裏面，自由係不惜躁動同吶喊。即係我都好欣賞李月珍，因為其實我記得我當年喺 ATV 時候，我有曾經做過一啲關於想做佔中嘅故仔。咁我哋都諗緊，我哋都諗緊邊啲評論員，我哋可以想將佔嗰時應該係佔中都未發生嘅，嗰時應該係戴耀廷。其中講話，比我哋即可能會有 嚇 有個主張啫。嗰時我曾經諗過做一個 feature story， 咁我即同我自己當時一個總編輯傾，其實我都話我提過話揾連月珍，我編輯可能好多人話啊亞洲電視你都係本身係染紅啦，咁但係 honestly 我嗰時我 proposal 揾連月珍咧係冇受到任何嘅阻攔嚇，咁我都有私底下我 send email， 嗰時候阿連月珍喺日本教書啊，佢嗰時人在日本，咁嗰時我哋好想同佢做一個電視訪問啦，咁可能好可惜嘅時間佢唔喺香港，咁但我點解揾佢就係話，我覺得揾一個敢言有份量評論員能夠幫香港爆物嘅，我曾經喺個 list 裏邊，我睇咗一大扎嘅評論員，好多好出名啦，我即係不計啦。但係真係我覺得連月珍係我嘅 list 裏邊 top number one 咯。咁當時我同佢不斷有 email 嘅，我都好希望就唔就到個時間翻香港同佢做一個 even 電話訪問啊，或者佢能夠做一個視像訪問啦。咁但係真係好迅速地，當呢個佔中事件由一個原先嘅計劃到真係到後尾變化到咁快的時候咧，即係我都掌握唔到啦。咁我仍然好記得同李月珍先生都有啲對談就，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依個好我好尊重一個嘅媒體人啦。雖然大家係唔同崗喺上邊啊，佢喺報紙或者我喺個電子媒體，但我仍然好感激就係話香港仍然有阿連生佢嘅嗰支筆同埋佢對視頻嗰種即係好透徹，佢能夠將一啲好複雜嘅嘢，令佢文字裏邊能夠寫出嚟時候，我覺得係我哋即係做媒體或者市民，我哋係有福噶嚇，因為我哋唔係成日睇好多垃圾嘅時候，我發覺媒體上面好多啲即係資訊要爆炸啲嘢，但係裏邊揾一個有清泉的一樣嘅話咧，我相信連生，我要相信暫時雖然依個位置係冇咗位置，即係佢唔能夠繼續寫，但我相信佢嘅影響力，佢嘅文筆仍然仲有好多嘅人去追隨。 其實我之前睇佢文章咁多年，覺得即係好行話，喂，好有養分嘅，點解有養分？因為佢個文章入面有好多 code 入面咧，有多論文個連結喺度嘅，即係你有興趣睇，譬如佢講啲經濟分析個理論，可以撳翻條鈴入翻去嗰個理論係點樣，大家可以深入啲睇咯。即係唔同嗰篇文章寫完之後，即係鬧完一堆嘢，但係個脈絡佢冇點講，或者嗰個歷史背景啊，佢又交得好清楚。連月珍即係睇嗰啲文係真係學到嘢。 同埋先都講過，連月珍本身佢就唔係讀文學出身嘅，佢本身係讀數學，讀經濟啊。佢哋話啊嘛，佢讀理科出身，文字咧工作就唔係佢最叻嘅嘢，最耍家。但係咧，佢話書寫從來佢覺得自己好吃力啊，我話你吃力。咁但係咧，佢話佢唔好似莫扎特咁樣個量咁高，但係佢話每個星期佢喺佢要咧每兩篇文章每寫4000字，即係寫8000字啦。佢話從構思、查資料。到了成文章咧，佢要花起碼5個以上嘅工作天啊！ 我 嘅工作天啊，每日13至14個鐘頭，不斷做好多 research 嚇，不斷將個文章點樣去潤色，點樣去做。所以你見到佢一個對自己文字、對自己嘅工作係非常非常非常之認真，唔係隨口噏，唔係隨手寫篇文章去交功課，依 呢二十年啊，佢系从来系冇脱过稿。 嗯， 你谂下，就算佢不断出 trip， 或者嗰时佢去台湾做环台，佢都 keep 住有地方有 WiFi 嘅话，佢不停都会公稿 嘅。佢有个平板系咁打咁打，一有 WiFi 即刻 send 翻稿翻香港噶嘛。 所以你会见到其实佢呢种嘅能耐嗰种支持咧，真系我觉得我哋唔好话就咁话，系咪应该觉得咁都未打压我哋，反而觉得我更加要支持呢件事。 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听众都唔系话冇嘢完全话一个无力感，冇嘢做到，其实大家。即支持到啲網媒，我即係唔係賣廣告，唔係話承債。 嗯、 即你而家見到即好似立場新聞之類咧，咪大家咪 share 多啲嘅文章，或者自己調翻轉，你都係可以一個評論員嚟噶嘛，同埋你自己 Facebook 係有你自己朋友睇到噶嘛，咁咪用翻你自己嘅網絡去帶一個影響俾大家咯。即係你用你層面，即係發揮翻自己嘅角色，而唔係話一味鬧完之後咁完咗啦。咁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對好多時事或者好多即一般嘅事都有發表你自己評論噶嘛，係、嘛？即係而家就係、網絡時代不同以前話報紙傳統就是一點對多點，而家唔係，而家係點對點嘅時代，可以你呢一班人有同樣睇法時候，你都可以藉住件事去有一個連結噶嘛。 嗯，咁所以其實我哋知道嚟緊香港就會更加個亂局或者個風暴嚟緊啦。當然先講過，除咗有我哋講過啦，立法會選舉啦、行政長選舉啦、廉政風暴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啱啱過個禮拜廉政公署一個好大的風暴啦。我覺得件事係未完嘅，我亦都相信就嚟緊會有更加多嘅料係爆啦。咁所以其實我希望大家用一個好清醒嘅頭腦，多睇唔同嘅資訊啦，即係唔好淨係睇單一嘅媒體，嘗試自己俾多啲唔同嘅意見，多啲嘅分析，睇一啲有份量人寫嘅嘢，或者多啲討論，因為我覺得網媒好啫，唔係淨係我哋承載啦，其實真係一個好緊要嘅媒體，大家去 share 一啲嘅睇法。因為當某一個地方係冚住咗，我都係相信有其他嘅渠道，大家都係發表意見。咁但係譬如我琴日見到嗰、那個選管會嗰個記者會咧，原來咧有 send invitation 俾各個傳媒，咁我知道幾個網媒咧都係話想入現場，係冇收到一個，即係入到去都話啊，你哋係冇受邀請，所以咁佢哋話係咪因為你係我哋網媒，所以 明明 send 都入 到去，但係佢話原來我哋嘅 list 上邊冇依幾間網媒，唔係因為你係網媒，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冇 send 一個 invitation 俾你，所以你係唔能夠入去採訪。 哦，即係有選擇性俾我入去， 又係 selection 咯，選擇地等於邊個入閘，邊個可以參選，邊個唔可以參選。 咁即係一半句説話，大家查翻聽日邊個網媒睇，尋日邊個網媒入到去報道，咁大家咪明白咯，邊係陰點咗嘅網媒咯。 咁所以永遠選公會，我覺得依個係一個簡介會時候，我覺得其實 welcome， 就算你普通市民你都可以聽，因為依個。關乎大家你同我的事嚟噶嘛， 即公眾利益嚟噶嘛， 係咯。但係點解只係正正有幾個媒體、一個網媒參加，即係唔能夠入場採訪？而個原因唔係話佢哋係網媒，原因就話你哋唔喺我哋嘅邀請媒體行列裏邊，所以咧你就唔能夠入內採訪。 咪即係潛台詞就係有啲網媒得，有啲網媒唔得咯，一樣咯。 所以你見到依幾年時間，我諗香港，我諗嗰個嘅風暴啦，無論嘅政治風暴好、廉政風暴好，我相信啦，我諗去到2017年或者到打後時間，我相信仲有好。多嘢令人好泄氣、好氣憤，但我都希望能夠鼓勵翻大家縱使係難行啦嚇，無論你係做媒體都唔同崗位好，或者我即係普通嘅市民嚟講，你願意喺雞蛋糕場，你企喺邊邊咧，大家就好好嘅思量啦 嚇。 好咁啊，差唔多時間，咦？哇，啱啱好啊，已經10点啦， 係啦。 咁我哋希望下個禮拜，咁我睇下我哋會繼續有咩？我相信下禮拜相信會再有啲新更加爆熱睇到嘅。好，咁我哋時間差唔多， 好，拜拜， 拜拜。 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这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逢星期三晚9点到10点，我邝元舒，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